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各位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畅，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呢是新媒体运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字呢是来自老舍先生的作品《我们家的猫》。我们家的大花猫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有时候的确很怪。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儿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呀，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有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他若是不高兴，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一声也不出。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对付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利根太太把话头打住的时候，我很有礼貌地凝视着她。也对，也不对。你这不叫回答。你认为能找着他吗？ 我没有说我想替他找，为什么不到寻找失踪人口的机构去联系一下呢？他们有一个组织，我却只是一个人单干。啊，爸爸不想把警察招进来。他说着，又从酒杯边上眼也不眨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把酒喝光，按了一下电铃，一个女佣从一扇侧门走进屋子里来。这是一个中年妇女，生着一张温顺的黄色长脸，一只长鼻子，两只好像汪着水似的大眼睛，没有下巴颏。她的整个外表像一匹使用多年以后放到牧场去的温顺的老马。李干太太对她指了指空杯子，她又调了一杯酒递过去，便离开了屋子。自始至终，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更没有向我这边望一眼。当门关好以后，李干太太说：好吧，同我说说你准备怎样办这件事吧。他是什么时候溜走的？怎样溜走的？爸爸没同你讲吗？我侧着头对他笑了笑，他的脸刷一下红了，他的一对炯炯有神的黑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我看不出来你为什么这么遮遮掩掩，什么也不同我讲。他气呼呼地说，而且我也不喜欢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我也不喜欢，不是我要求来见你的，是你把我找来的。你向我摆阔气，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当午餐，这我都没什么意见。向我展览你的大腿，我也没什么。你的腿很漂亮，我有缘结识真是三生有幸。你喜欢不喜欢我的态度与我毫不相干。我的态度确实很不好，在冬天的漫漫长夜里，我自己已经常常为这个难过。这一切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你别再浪费时间套问我了。他把手里的杯子使劲往椅子扶手上一摔，震得杯子里的酒都洒在象牙色靠垫上。他一下子把两腿悠到地上，站在我面前，眼里闪着火花，鼻翼长得大大的。他的嘴张了开来，牙齿闪着亮光，指节在握紧的拳头上白得没有血色。他呼吸急促地说，没有人跟我这样说过话。我坐在那儿对他微笑，他慢慢地把嘴闭上，低头看了看洒到垫子上的酒。他在躺椅边上坐下，用一只手托着下巴。哼，我的上帝啊，你这个漂亮的大坏蛋，我真该把一辆别克汽车撞到你身上。我在大拇指指甲上划了一根火柴，没想到这次居然划着了。我向半空中喷着烟，等着他的下文。他说，我讨厌傲慢的人，讨厌的要命。你到底害怕什么，李干太太？他的眼睛开始的时候泛着眼白，一会儿就黑起来，直到几乎完全被黑眼珠盖住了。他的鼻翼也好像被人捏了一把。他不是叫你来办这件事的啊。他说话的语调仍然的很不自然，听得出来怒气还没有完全平息。关于卢斯蒂的事，我是说，是卢斯蒂的事吗？你还是去问他吧。他又冒起火来，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我站起来，坐下。他一点也不客气地跟我说。我坐了下来，我的手掌啪的一声划了一下手指头，等着他的下文。他说，请， 请坐下。你能够找到露丝蒂，如果爸爸要你这样做的话。他这一手仍然没有发生作用，我点了点头，问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一个月以前，一天下午，他开着自己的车就走了，什么话也没留下。后来，他们在一个私人车库里找到了他的车。他们。里根太太此时变得乖巧起来，整个身体好像都放松了。接着，她向我做了个媚笑。哼，这么说来，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件事啊。他的声音甚至带着些高兴，倒好像他同我斗智已经战胜了我似的。或许他真的战胜了。他告诉了我里根先生的事，确实说了，但是他找我来不是为这件事。你想盘问我的就是这个吗？他爱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什么，他一点儿也不关心。我又站起身来，那么我就走了。他没说什么，我走到我进来的那扇高大的白门前面。我转过头一看，他正用两排牙齿咬嘴唇，就像一只小狗在用牙啃地毯边一样。我走出他的屋子，从楼梯走到下边的大厅，管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手里拿着我的帽子。在他给我开门的时候，我把帽子戴到了头上。我说：你弄错了，里根太太没有想见我。他顿了顿满头银发的脑袋，很有礼貌地说：对不起，先生，我总是把事情弄错。他在我背后关上了门。我站在台阶上，一边吸纸烟，一边望着一层比一层低的花坛和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树木，直到最下面围着这座宅邸的一排尖头镀得锃亮的银栅栏。一条汽车道在两边的挡土墙中间弯弯曲曲的通向打开的大铁门。铁栅栏那一边山坡继续倚立而下，一直延续好几英里。在这一片低矮地带，模模糊糊的可以看到一些有井的木头井架。斯滕伍德一家人就是靠这些油井发的财。如今这一带大部分已经开辟成公园，修建得非常整齐。斯滕伍德将军已经把这块地皮捐给了市政府了，但是仍然有一小块地方一簇簇的油井在往外喷油，每天可以生产五六桶。斯滕伍德一家已经移到山上去，他们既闻不到刺鼻的石油味，也闻不到烂泥地的臭气，但是从他们住宅前面的窗户向远处望去，却还可以看到使他们发财致富的这些设施。如果他们想这样做的话，我可不认为他们对这个还有多大的兴趣了。我顺着一条砖路从一层花坛下到另一层，沿着铁栅栏一直走到大门。我的汽车就停在门外街上一株大胡椒树下面。这时远处山丛里已经响起了惊雷，山顶上天空呈现出一片阴沉沉的黑紫色，马上就要下大雨了。已经闻得到空气里一股雨腥气味，在我把汽车开进城以前，首先把可以折叠的帆布棚给支了起来。里根太太的两条腿非常漂亮，这一点我毫不夸张。她和她的父亲是两位可敬可爱的市民。父亲可能只是想试验试验我， 他让我做的事该属于律师的职权范围。即使专门经受砧板书籍的阿斯戈文盖格先生确实是个敲诈犯，这也仍然是个律师的事务。除非这件事在表面现象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情。尽管现在我只能做出粗略的观察，但我还是认为把这些隐情一一发掘出来会给我很大的乐趣。我开着车到了好莱坞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大厚书，著名出版书。我做了一点浮浅的研究，看了半个钟头，我觉得有食欲，就去吃午饭了。 A.G. Gagg 的书店是在大马路靠近拉斯帕尔马斯一带路北面的一家有门脸的店铺，店门在铺子的正中，伸进去一段，橱窗安着铜制的窗框，后面悬着中国式的帘幕，从外面一点也看不见书店里面是什么样子。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东方小摆设，因为我平时只积攒没有付清的账单，从不收藏古董，所以我弄不清这些东西值不值钱。店门上镶着一块厚玻璃，里面的光线很暗，我从门外边还是看不清书店的内部。书店一边是这座楼房的入口，另一边是一家闪烁耀眼的珠宝店。珠宝店的老板正站在门口摇晃着身子，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这是个高个子白头发的犹太人，长得很漂亮，穿着一身瘦瘦的黑衣服，右手戴着一只大约有9克拉的钻石戒指。看到我转身走进该个的书店，他的嘴角上浮现出一抹会意的笑容。我随手把门轻轻关上，在一块从一面墙铺到另一面墙的又厚又大的蓝色地毯上走进去。屋子里摆着蓝皮子的软椅，椅子旁边立着吸烟用的小台子。光洁的窄条桌子上摆着几套皮面上印着花纹的书籍，夹在书档中间。墙上玻璃格子里摆着更多的皮面印花的书籍，非常唬人的摆设，兴办企业的阔佬会论马的买下来，叫人一本本的贴上啊某某人藏书的书签摆起来。店铺后面是一道带花纹的木格扇，中间有一道门，门是关着的。在隔扇和一道面墙构成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女人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摆着一台雕花的木头台灯。那女人慢慢吞吞地站起身，扭扭摆摆地走过来。她穿着一件紧紧裹着身子的黑衣服，在灯光下一点也不闪亮。这个女人的腿很长，走路的姿势是我很少在书店里能看到的。她的头发是发暗的金黄色，棕眼睛卷成小圈的睫毛，头发从耳朵上面光滑地梳到后脑勺，耳垂上两颗漆黑的宝石像两颗大纽扣闪闪发光。她的手指甲染成了银灰色，尽管她的服装打扮得非常的摩登，但是他说话的调子却不怎么文雅。他走到我身边，身上散发出的性感足以搅散商人们的一席午宴。他歪着头，伸手理了理一缕有点散乱但又不完全散乱的闪着柔光的头发。他脸上的笑容是试探性的，如果你下一点功夫，那笑容完全可能变得很媚人。他问道，是想找一本什么书吗？我已经把角质镜框的太阳镜盖上了。我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阶，让一只小鸟在里面鸣叫。你们这里会不会凑巧有一本1860年的宾虚？ 他并没有回答说什么玩意儿，但是他很想这么回答，我看得出来。他淡淡地笑了笑，第一版啊，第三版，116页上面有一个印刷错误的那一版。对不起，目前我们没有。那么1840年的奥丢邦骑士呢？当然我要全集啊。目前也没有。他像小猫一样使劲咕哝了一下，他的笑容现在已经掉在牙齿同眉眼上，正在考虑如果让它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什么东西。哎呀，你们是卖书的吗？我继续用我的蛮有礼貌的假嗓子说。他上下打量我一下，收敛起脸上的笑容，他的眼神介于平常同严峻之间，身体僵直起来。他把银指甲向玻璃书柜一挥，你看那里面摆的像是什么？葡萄吗？他挖苦了我一句。哼，这类东西啊我不感兴趣。你知道，也许上面还带有复制下来的铜版画，彩色的两个便士，黑白的一个便士。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哪儿都买得到。啊，不，对不起啊，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嗯，我懂了。那女人尽量想用千斤顶把笑容再顶到脸上来。她像一个害了腮腺炎的市参议员一样那么恼火。或许该个先生可以啊，但是他现在出去了。那女人的一双眼睛什么也不放过的审视着我，她对于真版书籍一窍不通，就像我不懂怎么指挥跳蚤在马戏团演戏一样。那她过一会儿会回来吗？ 我怕她要很晚才回来。 哎呀，那可真糟糕啊，真糟糕。我想在你们这舒服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抽支烟，我下午没事，除了我要上的三角课以外没有什么要动脑子想的了。嗯，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我放松身体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用放在烟机上的圆形镍制打火机点着了一根纸烟。那女人仍然站在那里，用牙齿咬着下嘴唇，眼睛里透出迷茫困惑的眼神。最后她点了点头，慢慢转过身去，走回角落里自己的小台子边去。她从台灯后面继续盯着我。我把两脚搭起来打了个哈欠，那女人的银指甲又伸出去想拿起台子上的电话机话筒，但是并没有碰它。他又把手指放下，在桌子上轻轻地敲起来。大约有五分钟，室内寂静无声。店门开了，一个生着大鼻子、身躯高大的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只手杖，脸上带着如饥似渴的表情，一走进来就用力把门关上，大步走到女人坐的那个角落里，把一个纸包放在桌上。这男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只包着金角的海豹皮的钱包，让那个金发女郎看了看里面的什么东西。女人按了一下安在桌子上的电铃，身躯高大的人走到木板隔扇上的小门前边，推开一道缝，侧身溜了进去。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130余味 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吸完了第一根纸烟，又点了第二根。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的过得很慢，马路上各种车辆的喇叭声一刻也不停。一辆大红色世纪公共汽车呜呜地开过去，交通指挥灯改变信号时响了一阵铃声。金发女郎把头靠在胳膊肘上，用手照在眼睛上面，盯着我。隔扇上的门开了，拿着手杖的高个子走出来，他手里拿着另外一个纸包，样子像一本大书。高个子走到台子前面付款，他出去的时候同走进来的姿势一样，脚后跟着地，张着嘴呼吸。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斜着眼睛使劲盯了我一眼。我站起身来，向金发女郎掀了掀帽子，跟着那个人走出去。他是向西边走的，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抡手杖，在自己的右脚面上画着小弧形。追踪这个人一点也不费力气，他的外衣是用一块颜色非常花哨的粗呢子做的，肩膀很宽，脖子像根芹菜茎似的伸出来，走路的时候脑袋一摇一晃。我跟在他后面走了一个半街区，过高原路路口的时候，我趁着路口亮着红灯在他身旁站住，有意让他注意到我。开始他只是向我这个方向随便看了看，但是突然他斜着眼睛盯了我一眼，而且马上就把头转过去。换了绿灯以后，我们走过高原路，又继续走了一个街区。他迈开两条长腿，到了转角的时候，已经把我甩到20码之后了。他拐到右边一条街上，这条街是个上坡。他走了大约100英尺，站在那里，把手杖勾在手臂上，从里面口袋里摸出一个皮质烟盒。他把一根纸烟衔在嘴里，把火柴盒掉在地上，在俯身拾火柴的时候回头看了看，他发现我正在街角看着他，就像屁股上让谁给踢了一脚，马上挺直了身子。他甩开两腿，趔趔趄趄地往山坡上走，一边走 一边用手杖拖拖地敲着人行道。他又向左转过去，当我走到他转弯的地方时，他在我前边至少有半个街区了。我追他追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这是一条两旁栽着树的窄街，一面是挡土墙，一面是三栋花园平房的庭院。他跑得无影无踪了，我沿着这条街东张西望，走到第二座平房院子前面，我发现了一点东西。这栋房子名叫拉巴巴，院子非常安静，光线朦胧，两边有两排遮满了树荫的平房，平房中间的甬道两边种着修剪的又粗又短的意大利柏树，样子活像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里的油缸。在这第三个油缸后面，一只花里胡哨的袖子闪动了一下。我倚在街边一株胡椒树上等待着，远处山谷里雷声又隆隆地响起来，电光在向南奔驰的层层叠叠的乌云里一闪一闪地发亮，几滴雨珠试探性地落下来，在人行道上留下几个镍币大小的湿点，空气就像斯滕伍德将军养兰花的暖房里一样闷浊。树后边的袖子又露出来，接着是一个大鼻子，一只眼睛和没有戴帽子的黄里带红的头发。这只眼睛在瞪着我，一会儿它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又像啄木鸟似的出现在柏树的另一边。五分钟过去了，我已经把它掌握在了手心里。像他这样的人都是极其神经质的。我听见树后边划了一根火柴，接着便响起了口哨声。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影从草地上溜到旁边一棵树后边，然后就走到甬路上，径直向我走过来。他一面抡着手杖，一面吹口哨，口哨吹得很不是味儿，听得出来他在心惊胆战，只是故作镇静。我抬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他在离我十英尺远的地方走过去，一眼也不看我。他现在平安了，他已经把那东西给藏起来了。我看着他一直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然后走到拉巴巴中间的甬道上，分开第三棵柏树的树枝，我拿出来一本厚纸包着的书，夹在胳膊底下，离开了这个地方。一路上，谁也没有吆喝我把东西放下。回到大马路以后，我走进一家杂货店的电话棚，查到阿斯格文盖格先生的住址。他住在拉夫内，这是月桂谷大道通向山腰的一条横街。我扔了一个硬币，拨通了他的电话号码。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好奇，电话当然没有人接。我又翻了一下电话簿的分类查号栏，记下了我当时所在地段附近的几家书店。我去的第一家书店在马路北面，底层面积很大，专卖文具和办公用品。底层与二楼之间有一个夹层房间，摆着不少的书。这不像是我要找的地方。我过了马路，向东走了两个街区，到第二家书店去。这家样子有点像了，一间狭长的小店铺，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四五个看闲书的人正在里面消磨时间，用脏手指头往新书的护封上按指印儿。没有人出面干涉这件事。我一直走到书店的井里面，走进一道隔扇，找到一位正在桌前阅读一本法律书的皮肤黑黑的女人。我把书夹打开放在桌上，让她看了一眼别在皮夹里的工作证章。她看了看， 取下眼镜，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我把皮夹装起来，他生着一张皮肤紧紧的犹太女人的智慧的面孔，他盯着我没有说话。我说，能不能帮我一点小忙？小忙？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得上你，什么事？他的声音平滑而有些沙哑。啊，你知道马路对面有一家盖格开的铺子吗？往西边走，离这儿两个街区。可能我从那门前走过。啊，那是一家书店，不是你们这样的书店啊。你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表示不屑的把嘴角往上一翘，没有说什么。我接着问他，你看见过盖格吗？对不起，我不认识盖格先生。好，这么说你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长相吗？他又翘了翘嘴角。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啊？是一点理由也没有，要是你不想说我也不能勉强你。他往隔扇外面看了看，又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你给我看的是警察局长的证章，是不是？警察局长的荣誉代表，那东西纯粹是闹着玩，不比一角钱一支的雪茄烟值更多钱。哼，我懂了。他拿起一包纸烟，摇出了一根，撅起嘴唇把烟给叼住。我划着一根火柴举给他，他谢了谢，又靠在椅背上，透过缭绕的烟雾瞧着我。他小心翼翼地说，你想知道他的样子，你不准备同他见面？他不在店里。我想他会去的，他总得到自己的店里去啊，是吧？目前我还不想同他直接打交道。他又从打开的门往外看了看。我继续说，懂得不懂得一点关于真本书的事？你可以考一考我。那你们有没有一本1860年版的宾虚第三版，116页，有一行印虫了？他把黄皮的法律书往旁边一推，拿出另外一本大书放在桌上，翻了翻，找到他要找的地方，查看了一下。啥也没有，根本没有这版。不错，你究竟想干什么？盖格书店里的那个女人，她并不知道这个。这时，这个女人抬起头来。我明白了。你使我感兴趣，模模糊糊的感到点兴趣。我是个私人侦探，正在侦查一个案子。也许我要求你帮忙的事太多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无所谓的事。他吹了一个烟灰色飘飘摇摇的烟圈，用手指头戳了一下，烟圈一缕缕地散开了。他声色不动地继续吸烟。据我估计，40岁刚出头吧，中等身材，有点胖，体重大概有160磅。胖脸，中国式的胡子，他的脖子很粗，肌肉松软，全身肌肉都很松软，衣服很讲究，平常不戴帽子，装作对古董很内行的样子，实际上一窍不通的。对了，他的左眼是假的。你可以当一名很能干的警察呀。听我这么说，他把参考书放回桌边的一个书架上，又把面前的法律书打开。我可不希望当警察。他说完，把眼镜给戴上。我感谢了他，走出这家书店，雨已经下起来了。 我的胳膊下夹着那本包好的书跑了起来。我的汽车停在一条横街上，对着大马路，几乎正对着该个的书店。还没跑到汽车前面，我身上就已经被淋湿了。我连跌带滚地进了汽车，连忙把两边的玻璃窗给摇了起来，用手帕把纸包给擦干。我把纸包给打开，我当然知道这里面包的是什么，是一本很厚的书，装订很讲究，印刷精美，纸张也是上等的。书里面附有不少整页的艺术照片，无论照片或文字都非常的污秽，不堪入目。书已经不新了，书前扉页上印着日期，借出日期和归还日期，一本专供租赁的书。这是一家出租黄色书的铺子。我重新把书包好，锁在座位后面的车厢里。一家这样的黑书店在大马路上公开营业，一定有很有势力的后台。我坐在那儿吸着纸烟的毒雾，听着车外的雨声，琢磨着这件事。雨水已经灌满了阴沟，溢到外面来，马路上积水已经过了膝盖。体格高大的警察穿着油布雨衣，像大炮筒子似的闪闪发光。他们正把叽叽咯咯的笑着的女孩抱过水深难走的地方。他们玩这个游戏玩得很有意思。雨点像击鼓似的敲打着汽车车棚，帆布棚开始漏雨了。我的脚底下积了一滩水，好在专门为我准备出一个搁脚的地方。按季节说，这场暴雨下得太早了一些。我费劲儿地穿上一件军用胶里雨衣，飞快地跑到最近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品头 whisky。 回到汽车里以后，我喝了一大半，为了暖和暖和我的身体，也为了提高一下我的情绪。我的汽车在这里停的时间已经过长了，但是警察们正忙着在雨水里抱女孩子，忙着吹哨子，顾不上跟我找麻烦。虽然下着雨，也可能正因为下雨，该个书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一辆辆非常漂亮的汽车在书店前面停下来，衣冠楚楚的顾客走进走出，个个胳膊下夹着纸包。到这里来的也并不都是男人。4点钟左右，他露面了。一辆奶油色的小轿车停在铺子前面。当该个俯身从车里出来，走进铺子里的当，我一眼瞥见他的胖脸和中国式的小胡子。他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系着腰带的绿色皮雨衣。从我待的地方，我看不到他的玻璃假眼。一个穿着皮夹克的高个子漂亮的青年人从铺子里走出来，把汽车开到书店后面，又步行走回来。那青年人的乌黑的头发已经淋湿了，贴在了头皮上。又过了一个钟头，天色渐渐黑下来，商店里的灯火在大雨里显得非常暗淡，一点点光亮几乎都被漆黑的街头吞噬进去了。有轨电车像生着气似的叮叮当当地驶过去，大约5:01，穿夹克的高个子小伙子拿着一把雨伞，又从铺子里走出来，把停在后面的那辆奶油色的轿车开了过来。当汽车停在书店门口的时候，该个从里面走出来，小伙子在他头上举着雨伞。等人进车以后，他把伞折叠好，甩了甩，递到车里面，3-2步又跑回屋子里去了。我开动了汽车马达，轿车沿着马路向西驶去，我不得不把车头调到左面。我惹恼了好几辆过路的车， 一个电车司机甚至把头伸到车外，对我喊了几句很不入耳的话。在我把车开进快车道以前，该个的轿车已经开出两个街区了。我暗自希望他现在是回家去。我有两三次瞥见了他的汽车，在他转到月桂谷大道上的时候，我终于把他给追上了。这是一条上坡路，他行驶了一半，车子向左转去，驶上一条湿漉漉的水泥路。我知道，这就是拉夫内街。这条街非常狭窄，一边是一道高坡，另一边是三三两两的小房子散建在一粒向下的山坡上，所以这些房子的房顶高出路面不多，每一所房子前面都有矮树丛的屏障，整个这一带的树木都湿淋淋的，不住的滴着水柱。盖格已经把车灯给开开了，我却没有开，我加快速度，在一个转弯的地方超到了他的前面。开过一所房子的时候，我看到门牌号数，走到一街区尽头后，便把车转进一条横路去。盖格的车已经停住了，他的车灯从一间车库里斜射出来，他住的这所小房子门前有一个方形的树障，正好把前门完全给遮住。我看着他打着伞走出车库，穿进门前的树篱。从他的举止看，他并没有猜到自己正被人跟踪。住房里的灯亮了，我把车轻轻开到他旁边的一所房子前面。这所房子看样子是一所空房子，但是外面并没有悬着出租出售的牌子。我把汽车的火熄了，摇下窗玻璃，透一下空气。我从瓶子里喝了几口酒，坐在车里面。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在那里等着。时间慢慢吞吞的，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有两辆小汽车开上山来，一直往山顶开去。这条街似乎很少有车辆往来。六点钟过后，有更多的明亮的车灯在急雨里掠过。天已经完全黑了，一辆小汽车滑到该个的住房前面停住，车灯的钨丝暗下来，熄灭了。车门打开，一个女人走了出来，一个纤小苗条的女人，戴着一顶流浪式的便帽，穿着透明的雨衣。他从迷宫式的树林里走进去，我隐约听到了门铃声，从房门射到雨地里一道亮光，门关上，接着是一片寂静。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怀疑，我就是那么在乎你。 We'll be right back.